似天涯各一方，路途遥遥各平安，今日欢歌再一堂，哎呦，但愿情谊地久天长，远方的朋友啊，请你留下，草原就是你温馨的家，远方的朋友请你留下，哎呦，草原就是你温馨的家。洁白的哈达是吉祥的彩云，千山万水伴你好运，浓香的奶就是草原的甘霖，哎呦，融在心田常滋润，远方的朋友啊，请你留下，草原就是你温馨的家，远方的朋友请你留下，哎呦，草原就是你温馨的家。豆青啊，为你歌唱，圣洁的奶是请你品尝，蒙古包是你温暖的绽放，哎呦，犹如你在自己的故乡，的朋友啊，请你留下，草原就是你温馨的家，远方的朋友请你留下，哎呦，草原就是你温馨的家，远方的朋友啊，请你留下，草原就是你温馨的家，远方的朋友请你留下，哎呦，草原就是你温馨的家，就是你温馨的家。